各位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劲啦，襟口群鸦集金林。咁啊，听到呢、這个即系襟口或者襟声呢个字咧，就知道从上个礼拜咧有一个承接喺度。咁啊，上个礼拜讲完文字狱啦，今个礼拜咧我哋会讲喺极权底下嘅日常生活。咁啊，同我哋讲呢个题目咧，就人就转咗啦。除咗我之外咧，仲有远行啦、嘉齐啦、小毛啦，咁我哋一齐讲呢个究竟啊极权之下点样生活或者生存嘅咧吓。咁就係咁講，咁啊，襟口群鴨集金林喎，嘉齊，咁啊，好巧口話。 誒、欸，係啊，唔係我哋作嘅。係。咁嗱，其實佢個上一句嘅就係保身獨學歸華表，金林華表其實就係、是、你諗下喺紫禁城，前前後後嘅地方，咁就係嗰啲去到嗰啲群啊、嗰啲雀啊、嗰只鶴，佢去到皇帝啊面前係點樣，全部都係靜曬嘅，唔出聲，唔再表達嘅。咁係咩意思？即係我哋有時會講到喺好大嘅壓迫之下，大家係好驚，驚到個地步係唔敢出聲，係靜默嘅。啊，嗰種襟聲就係喺恐懼之下，我哋因為受到好多嘅威脅，所以就停口。咁呢個咁嘅狀態。 係呢首胡仲公嘅七律咧，其實係即係胡仲公其實都冇生卒年都不長，因為其實佢係一位做過好短時間官嘅，佢喺會稽啦，做過一段好短時間嘅官就冇再做，一直都係喺民間行雲野鶴。咁就喺《永樂大典》嘅時候編翻即係佢嘅詩作出嚟，咁然後留翻喺四庫，咁就都留翻落嚟。咁 啲宋朝人寫嘅詩啊，比較巧口啲啦。 係啦，咁啊宋詩就 咁嘅地步， 宋詩就重視想法啦，多咬句啦。咁啊宋詩係特有，其中有一堆嘅宋詩有啲咁嘅特色。不過唔緊要嘅，即係咬句唔緊要，但係句子嘅韻味咧，喺今時今日咧都仲能夠感受得到嘅。咁啊，我哋講嘅今日咧講呢個極權底下嘅日常生活啦。嗱，必須要開宗明義咁講，我哋講嘅極權咧，同我哋一般日常喺大家聽嘅極權係有啲唔同。我哋用嘅極權主義嘅觀念咧，其實係用緊就係亞歷克人睇，即係所謂極權主義的起源裏邊嘅觀念。咁呢個觀念咧，其實係佢喺1950年代前後啦，即係其實佢成書1950前後。佢講即係由反猶，即係話納粹反猶開始，一直講唔同嘅國家，即係喺極權啊、帝國主義啊，同埋呢一種嘅即係反猶主義之下，點去睇呢啲事？咁所以其實佢有一個好明確嘅歷史預警，講緊極權主義係去到一個咩好殘酷嘅地步。咁同我哋今時一般用嘅極權主義嘅字眼有唔同。咁所以我哋講緊嘅極權咧，都係呢一類型咁樣嘅，相對可能喺現代社會已經不完全不能接受，但係喺即係幾十年前曾經出現過嘅一啲嘅情況嚟。 即係極權都有啲殘暴嘅極權同埋仁慈嘅極權啊嘛。 有啲好啲嘅極權同埋有啲冇咁都唔係好噶啦。總之就係極權都有啲層次感嘅。 不過我諗可能極權，我哋而家今日我哋嘅理解咧，我哋賦予咗好多知情權，即係我哋可能即係作為一個讀歷史人，我哋試下咁樣想像。2020年我哋睇緊或者我哋想象中嘅所謂極權，同可能漢娜鄂娜喺1950年代寫嘅應該有好大嘅分別。咁首先第一就係我哋可能未必會有機會經歷過一個好極權統治嘅時代啦。咁我哋可能只能夠喺書上面睇啦，但漢娜鄂娜就唔係啦，佢因為佢真係親身經歷㗎嘛，即係佢係受迫害者，即係我哋都知道佢有一個流亡嘅經歷啦。係啊，咁佢最後流亡咗去美國啦，又喺美國可以有個咁嘅機會，喺一個比較即係喺當時嚟講比較自由啲嘅空間啦，逃離咗納粹嘅呢個統治底下，去發表佢一啲睇法。所以雖然本書入面係好學理性好重，我哋一路都話佢一個屬於政治學啊，或者叫政治哲學好重要嘅一個論述，對於極權主義嗰個起源嘅問題。但更加重要嘅就係，如果用一個好一個 historical 嘅觀點去睇，其實佢本身就係一個 primary source 嚟，即係佢係一個一生嘅經歷。即係佢係將佢以往所睇到嘅納粹點樣興起，用一個好鋭利嘅一個觀點去表達出嚟。 即係必須要用啲時間講少少嘅。即係嗱，第一樣嘢就係、是、佢即係嗰個觀點裏面好精彩嘅觀點，就係話佢其中一個樣嘢，佢講極權主義咧，唔係話一個暴政蝦一個人民，唔係呢個意思。係佢嘅意思係話，佢唔係針對某一啲人，佢係針對嘅係所有嘅任何一個人，而就算係嗰個極權針對緊嗰個人，而個極權本身都知道嗰個人係無辜嘅，即係嗰樣嘢已經係去到冇辦法停止，我哋要繼續做嗰件事。但係連個極權知道無辜嘅，係嘛？再我哋即係譬如上個禮拜我哋討論文字獄之後，我哋飲茶都有講到， 其實有啲精神病患者佢講嗰啲反寫嗰啲 乾隆嘅丁文斌案， 係啦，咁你會覺得佢都係無辜噶，咁但係都係會繼續去做。咁我哋話依種就係極權主義出現嘅第一個象徵。第二個咧就係康蘭奧蘭，佢裏邊有一個幾精彩嘅判斷，佢就話當時嘅好多嘅歷史學家，佢認為當時嘅反右運動係一個永遠反右，即係話任何時候都係反緊， 咩時段都係做緊。 但係佢話咁係錯嘅，佢話。佢話當時嘅猶太人嘅反猶運動係有預警，有一個歷史嘅脈絡喺度。佢其中提出幾點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即係而家睇翻有好有當代性。即係譬如佢講話喺嗰個民族國家興起嘅過程裏面，猶太人有一個比較強烈嘅個人身份。佢好似係即係喺唔同嘅國家裏面咧，好似一國裏面咧，佢有佢自己嘅制度，佢有自己嘅活動。咁佢點解可以咁樣咧？係當權者，好多好多個國家嘅當權者都認為應該俾一個咁嘅獨立身份佢。佢提到喺三十年戰爭裏嘅時候，即係1818至1848咧，喺佢時候咧，好多嘅軍火嘅貿易啦、糧食嘅貿易啦，佢必須要依賴猶太人喺中間俾敵國之間做一個咁樣嘅貿易嘅角色。簡單講就係話喺戰爭，無論熱戰又好冷戰又好啦，咁1848至1948梗係熱戰啦嘅情況之下，大家係要靠依一班人去繼續令到嗰啲事情可以運作，所以保留咗一個獨立身份。但係喺個民族國家建立嘅過程裏面，變咗好多個國家齊曬之後，一群人嗰個獨立身份人仲保持死啦，佢融入咗某一個國家裏面嘅時候，佢喺每一個國家都係一個被歧視或者被異化嘅一群。咁所以佢話依一個情況喺反猶裏面嘅所有猶太人裏面係佢有份參與嘅，即係佢都係活用呢個身份而成為咗好多人憎佢，就話佢哋好貪錢啊，好中意做生意啊。咁所以佢嗰個身份嘅諗法或者呢種人咧，令我諗起好多種人嘅。咁啊，當然唔係諗起香港人啦，諗起粟特人，即係中間 係 嘛，即係好多嘅做亞 美 人做生意嘅人，做商業嘅人咧，都係歐洲嘅世界係好多會見到。咁呢一種人喺一個國家嘅大旗之下咧，好可能就會有受害。 所以佢哋對於任何人嚟講都係他者。 嗯， 都係個他者嘅身份。 但係同時，我哋都會覺得就係咧，你一個極權，即係我哋而家睇翻當時極權咧。但係其實可能當時人民唔覺得係極權嚟噶嘛，而且甚至乎有好多我哋所認知而家認知一啲極權，其實係人民授權俾佢噶嘛，即係佢慢慢建立，而佢亦都會開始慢慢就係將個權力慢慢壓縮。其實人民喺當中佢哋可能未必感受到，或者佢會喺呢一個嘅壓縮嘅過程裏邊咧，會樹立咗一啲假想敵，譬如猶太人。即係你，我會有一種咁嘅感覺，就係可能透過呢一種嘅方法咧，開始將呢一樣嘢越嚟越強化。其實個極權係咪真係淨係一個即係當政者去做出嚟咧？會唔會其實真係側邊有好多人一齊推動咧？都真係好值得去諗。 即係所以頭先回應阿卓賢或者遠行講，就係當我哋發覺如果個極權國家咧，佢有啲處理唔到嘅問題嘅時候，不論係內政定係外交或者對外嘅一啲事務啦。甚至乎牽涉到戰爭嗰啲，咁總要有啲族群係要孭飛。 嗯， 係啊，咁啊，係啊，咁即係猶太可能係咁樣咯。甚至乎我哋睇翻東南亞，好多時喺排華風潮入邊，即係我哋以前會用個 term 叫華僑啦，今日我哋會用海外華人咯。即係海外嘅華僑，佢哋都係擁有住把持住好多嘅命脈嘅，譬如好似印尼嘅華僑，係嘛？咁每次喺排華嘅時候，佢哋都係首當其衝。但係排華其實喺個體制入邊，佢唔係特別要揾啲華人出嚟，即係喺個政治動機嚟講，佢唔係一開始已經 focus 喺呢班人，而係佢哋真係揾人去孭飛，去作為解決一啲解決唔到問題嘅一啲針對嘅對象。 你呢個族群又做咁多生意， 冇錯啦，即係好似猶太人咁嘅情況。咁所以如果我哋睇翻頭先阿卓賢講嘅，呢一個漢娜鄂娜咧，即係當佢講到嗰個極權主義起源，或者好似遠行講，其實人民可能某程度上都係會有個角色喺入邊。即係當我哋睇翻，譬如好似好出名1968年布拉格之春，咁完咗之後，我哋知道嘅蘇聯鎮壓咗成個即係叫做民主嘅運動啦，咁跟住捷克仍然係維持嗰種鐵幕嘅統治，一路去到1989年東歐一路倒台。咁其實喺早期即係捷克嘅民主運動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意見分子就係呢個哈維爾啦。 係啦，講下嚟之前咧，我哋講布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咧得意嘅在咩咧？就係喺當時咧，大家嗱而家睇到咧，蘇聯就已經解體啦。咁大家認為蘇聯就梗係弱嗰一方啦，或者渣嗰一方，或者係有缺陷嘅一方，或者誒佢就係唔掂啦，等等，因為佢輸咗嘛。咁勝利者美國咁當然話蘇聯係唔掂，但係問題就係喺五六十年代其實唔係咁。咁大家翻翻去60、61年嘅時候咧，我哋會記得第一隻太空狗喺鐵太空度飛嘅就係蘇聯嘅太空狗啦，即係砌涼。咁然後第一個太空人加加林都係蘇聯嘅太空人。咁所以你會發覺個太空啊好多嘅嘢係蘇聯係一個先進 形勢大好， 係蘇聯嘅人造衛星，蘇聯嘅太空人喺美國嘅頭上飛過，而美國人先能夠仰望。咁呢個其實係五六十年代嘅一個咁樣嘅預警。喺咁嘅情況之下，蘇聯呢個 Big Brother 管理佢下面嘅國家啦，包括佢嘅加盟共和國或者附屬國或者衛星國，包括捷克啦，其實係一個應該活得好好啊！你喺一個好嘅世界裏邊，係嘛？咁而其實喺1963年開始，我哋要搞十年太空計劃，去到1969年正式可以登陸月球，前後呢段時間其實係中間發生咗好多嘅事件，慢慢發覺蘇聯嘅真相喺度揭露。咁但係蘇聯嘅真相真正揭露，其實就係布拉格之春。 係啊，所以布拉格之春其實後來就係哈維爾啦，作為一個意見嘅分子，去到1989年當民主捷克成立嘅時候，佢就係第一任嘅總統啦嘛。咁因為長期佢都係做好多文藝嘅工作，去揭示呢一個鐵幕統治底下嗰啲極權嘅啲真相。咁哈維爾後來佢回顧翻布拉格之春啦，即係喺70年代嘅時候，佢已經講咗，佢話其實布拉格之春被即係鎮壓咗之後，捷克人民係過咗一個點嘅生活咧？嗰種極權嘅嗰種意識係令到佢哋產生一種係好一種好普及喺各個階層嘅潛意識嘅恐懼，即係可能犬儒都會係，但係可能只係形容某一類嘅知識分子。但係得人驚嘅，佢舉咗一個好生動嘅例子，我好記得嘅，就係佢話咧有個賣菜嘅阿伯喺佢個菜檔嗰度樹立咗個牌匾，有個 slogan 係講咩咧？就係、是、工人階級萬歲嗰啲。咁但係其實佢係未必認同呢一樣嘢。甚至乎，即係從呢個角度，我哋可以睇到就係佢蔓延出去嗰種恐懼，就係其實個標語上面個字眼或者個意涵對佢嚟講係乜嘢，完全唔重要啊！佢只係想要求一樣嘢，就係我哋唔會俾個政府視之為敵人，而係呢個極權嘅政府係會由得我哋去發展。最可怕嘅就係呢一種蔓延出去嘅恐懼，或者會慢慢變成一種塵累積成嘅，就係一代一代慢慢對所有嘅公共事務啦，甚至乎真相啦、真理啦，都會摒棄曬。佢哋只會要求我哋喺咁嘅氣氛底下，能夠過住一個安穩嘅生活就算了。 三個字啊，保平安。 係啦，就係、是、保平安。咁所以，如果我哋已經唔能夠用犬儒去形容嗰個社會，係一個瀰漫住好多不安啦、互相監察啦，甚至乎喺個政府未監察你，你已經自我審查咗先。即係覺得喂，我咁樣做會唔會就係會得失佢咧？得罪咗佢之後，我會有啲乜嘢嘅後果咧？咁樣嘅惶恐不可終日嘅生活，一代一代咁蔓延落去，係一個絕望嘅社會。 再加埋互相點舉， 係啦，冇錯， 係啊。所以喺即係同樣係捷克嘅流亡嘅作家米蘭昆德拉咧，佢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邊，佢將呢種恐懼咧內化成為，即係佢無法對佢妻子忠誠。佢認為忠誠呢樣嘢本身就有恐怖，咁當然佢有佢嘅寫法同討論，但係佢作為一個流亡作家，佢將呢樣嘢寫成一個小說或者成為一個嘅論述本身咧，你會見到嗰個威力喺邊度。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首先更正先啊，上一節講到嘅三十年戰爭係1618至1648啦。咁啊，我相信大家都知嘅，點解你唔提我？ 因為你講得好順頭先，所以我想你個文氣去啦，唔順，繼續去。 係咯，我唔知係咪有另一場三十年戰爭？ 冇錯，嗰場喺日本動漫， 動漫大把啦，三百年戰爭都有啊，我估。 班人都打下，人類成日都打仗噶啦。 係啊，嗱，我哋補翻少少，即係上一次講到嘅納粹嘅故事先啦。咁喺依家準備資料嘅時候咧，我有一個紀錄片係印象深刻嘅，就係約翰斯提文斯，一個美國導演，喺1945年拍嘅，叫做即係納粹集中營，就係咁樣紀錄片。咁喺呢個納粹集中營紀錄片裏面咧，其實佢係一個接一個嘅當時納粹嘅集中營係做一個拍攝。咁那個影片裏面嘅45分鐘咧，可能我人生裏面睇得最多人類屍體嘅45分鐘。咁啊，嗰度裏面每一個集中營嘅屍體嘅呈現啦，個情況咧，係令我好難即係平靜我嘅心情。咁亦都見到嗰個人類嘅浩劫係咩回事。咁而嗰個影片咧，佢亦都好鄭重咁做咗好多嘅即係簡單講就係我簽佢有封信寫到明簽名嗰日有個空軍講話我其中裏面嘅部分咧係真實同埋原片冇改過嘅，咁有啲片咧就係約翰斯特文斯自己去做拍攝。咁點解要講咧？就係話當時除咗約翰斯特文斯之外，仲有幾位，即係前後有四位嘅美國導演咧係參與進去呢件事，而佢哋參與進去拍攝即係當時嘅日本啦侵華嘅情況啦，講納粹嘅情況咧，其實好早。佢哋點解就當時美國咧處於一個咩情況咧？就係話緩靜，即係簡單講就係歐陸發生嘅事，我哋不如唔好嚟。咁而當時咧，依批導演點解咁 work 咧？就係因為嗰啲嘅電影拍之前咧，會有二三十秒嘅新聞片嘅。 咁而咧，其實當時咪有電視廣播嘅時候咧，係唯一可以播一啲新聞影片嘅時段，所以咧當時嘅電影院咧係肩負住一個新聞傳播嘅重要責任。咁所以佢哋咧就播呢啲嘅影片去講，譬如話當時日本侵華係咩回事，就喺當時去同群眾去講。咁而幾個導演喺四五年拍《納粹集中營》呢個影片之後，佢哋講咗好重要嘅嘢，或者當時美國集體經驗就一件事，就係佢哋好後悔冇一早制止佢哋知道集中營嘅事。佢哋三七年開始集中營有具體出現，當時以為勞改，1939-1940其實已經知道，但係美國冇制止到極權嘅暴行。所以喺四五年之後，美國人普遍認為我哋要制止極權。咁所以我哋今日可能有啲讥諷性質，話佢係世界警察啊，話佢好霸道啊。其實個來源咧，其實係嚟自依一個佢哋好後悔冇去制止暴行嘅一個責任感喺度。咁所以依一點可能係美國人自己嘅獨特嘅性格啦，係出現。 幾次大戰兩次大戰之前，佢都好強調自己係獨立嘅，即係孤立嘅，唔會係中立嘅，離開呢啲咁嘅紛擾嘅。咁但係原來佢就係容許緊暴行嘅進行啦，係 咯。咁其實承接阿卓賢講啦，即係除咗 documentary 之外，可能有啲好重要文獻咧，都可以俾我哋繼續去睇到，譬如納粹留低一啲好真係好暴、好殘暴嘅一啲統治嘅痕跡。咁其中一個好重要，當然就係呢個克萊普勒嘅佢嗰本真係好經典嘅傳記啦，即係自己回憶錄啦，即係叫做 I Will Bear Witness 啊，即係如果中譯。好有兩個名字，一個叫我要作見證，有一個叫我會作見證啦。即係作為一個高級嘅知識分子喺納粹統治嘅期間，嗱佢本身佢自己係個猶太裔啦，咁但係佢就娶咗個德國籍嘅太太，即係德國裔啊。咁佢都一直佢早年佢都以為呢樣嘢可以保住佢，即係呢一個咁嘅婚姻，但到最後都唔得啦。即係我哋知道30年代以後咧，納粹統治嗰啲政策好得人驚，譬如話猶太人係即係佢癲到可以一個咩地步，猶太人圖書館都唔去得，跟住佢哋唔可以去，有啲商鋪係直頭唔會招待猶太人嘅。咁佢最極致就係佢要戴個黃色嘅襟章，標示佢身份。即係你可以好得人驚嘅，就話俾你聽，一出街就已經係知道曬，哦呢啲人咧係可以歧視佢嘅，係可以排擠佢。咁有啲人咧就係亞利安人啦，即係德國，德國種叫比較高階嘅一個咁樣嘅統治階層嘅身份。咁克萊普勒佢就一路都記錄住。咁其實有幾次我哋睇到嘅，佢嗰個原文入面佢都好似流露過想放棄繼續記錄嘅，但佢有一個好大嘅使命嘅，佢要將佢成個見證住納粹持之即係一路持續嘅呢個暴行記錄落嚟。咁所以到最後呢一個回憶錄都成為咗今日我哋了解納粹統治底下好重要嘅一個來源。咁所以我諗其實當時歐洲喺咁樣嘅極權嘅氣氛底下，其實普遍嘅唔好話老百姓啦，就算係知識分子，佢哋嗰個自我嘅嗰個枷鎖同壓力係大到好得人嘅。 但係其實我都覺得，即係克萊普勒其實佢亦都要另一個，即係佢特登要記錄出嚟，其實佢有另一種嘅使命感，就係因為佢唔想好似普通百姓咁樣，即係為咗一個生活而吞聲忍氣， 即係唔理 啦，即係唔理，甚至乎妥協。同埋我諗佢應該有一定掙扎，因為其實佢猶太裔，但係其實佢德國成長噶嘛，好多時咁變咗，其實佢嗰個身份嘅認同上咧，其實好模糊，即係點講？因為喺一個嘅納粹之下咧，其實你嘅血統咧就決定咗你將會面對緊啲咩嘅生活。但其實佢喺就喺德國成長嘅話，其實佢覺得自己德國人嚟噶嘛，佢未必會真係覺得自己真係猶太人嚟。所以其實呢個係一種矛盾嘅地方啦。咁而佢當中佢亦都選擇咗就用文字去見證翻咧，其實亦都係一種即係、就是、我覺得係對一個政權嘅控訴，因為佢永遠都要佢。有提到就係佢永遠都有一種信念，就係呢本嘢可以留得低，係可以幫佢揭發到當時啲人係點樣生活啊嘛。 即係呢個都係咧，我覺得佢嘅故事或者佢嘅做記錄嘅方法咧，係令我哋明白一樣嘢，就係喺嗰個咁極權嘅咁抑壓嘅生活嘅狀態之下，佢係用咩方法嚟生存啊？佢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奇怪嘅時間嚟嘅，一個異常的情況，所以他是會覺得是作為一個記錄者這樣的角度，可能抽離於他面對緊生活上面的荒誕啊，那種極度的壓迫，現在我在這裡將這個這麼奇怪的時段記錄下來，作為一個記錄者的身份，你可能看事物就沒有看得那麼近身，可以抽離一些，這樣才生存到。 他一方面是抽離，但另一方面即是史學上令我覺得就是你會見到在好多時咧，即係傳記啊、個人記錄啊，甚至個人嘅生命歷程嘅記錄啦，喺歷史上裏面好重要，即係佢能夠補充到好多。其實你冇辦法，你點樣大型去書寫嗰段時段？你有啲嘢係冇辦法去從 上而下去理解，必須要係從日常生活裏邊嘅細節，你當時點樣去面對苦難去理解。佢哋嗰啲嘅好似係旁枝細節嘅嘢，其實先至係歷史裏邊核心嘅部分。咁所以喺睇嘅時候，我都真係動容，感覺好實在。 打個岔，上一集我哋講過報任安書啊，講下司馬遷佢寫史記，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種咧喺個威權之下，佢要去反抗，即係用歷史嘅書寫咧，靜雞雞嘅秘密嘅嚟到去將佢嗰啲心情，佢對嗰個時代嘅控訴，對嗰個當權者嘅不滿，係即係用呢啲咁嘅方法嚟到去抒發出嚟。 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係司馬遷個都係表達到一種好獨特嘅形態，就係當如果你話唔好講話係咪真係大學教授啊高級知識分子啊？如果係識得利用某一種 media 或者某一種載體去表達你對極權嘅嗰種憤恨啦、不滿啦，又或者係一種嘅焦慮不安，想留啲一啲嘅記錄咧，其實往往都會喺我哋睇極權嘅世界入邊咧，好重要嘅一個面相。 嗱，呢度要講一樣嘢啦。我哋上個禮拜講文字獄啦，其實係啲知識分子點樣去處理？譬如司馬遷，知識分子點樣去處理？當時漢朝識字人好少，佢哋絕對係好重要嘅知識分子，所以同權貴同政權之間係千絲萬縷嘅關係。但日常生活普通人，我哋嘅當代説嘅吃瓜群眾又好，我哋係打醬油又好，普通人日常生活又好，但我哋要面對極權嘅時候，我哋點樣處理？係嘛？呢一個係我哋要去諗或者要去思考嘅問題，就係、是、當面對住極權嘅時候，日常生活係可以點樣做？ 即係喺比較近而家嘅呢個年代，我哋會見多咗咯。即係譬如話，我哋可能見到啲塗鴉啦，即係有一個好嘅例子就係智利嘅呢個阿爾帕萊索啦，呢、這個地方阿爾帕萊索就係一個聖地牙哥揸車揸個零鐘就到啦，呢、這個太平洋嘅呢個海岸邊一個嘅城市，但就叫智利嘅塗鴉之都啦。咁、那、嗰個其實都當然就係、是、我諗卓然會熟啲係聂魯达嘅故事，即係佢40年代喺墨西哥做外交官員。 阿爾帕萊索咧喺電台建築議講過啦，我哋嘅拍檔仙奴當時有去過，咁佢去嘅原因就係睇到啲塗鴉。咁佢其實同香港真係似嘅，點解咧？因為佢好早咧都係籌住用咗好多嘅貿易咧嚟起家。咁最早嘅貿易係一啲當時即係太平洋嘅一啲天然資源啦，譬如鯨魚嘅油啦，同埋當時嗰啲鳥糞嘅即係磷啦，就攞嚟做肥料。咁呢啲嘅貿易好多，咁所以佢同香港係兩個想最早係有所謂嘅纜車，佢。香港纜車再麻遲啲起，係因為大家知道香港市裏面纜車嘅爭議啦。咁但係兩個好早起纜車，咁所以到發展落去，後來就好唔同啦。咁聂魯达佢即係帶所謂帶咗啲文化，因為佢係 墨西哥 一啲嘅塗鴉嘅文化落去。塗鴉文化對我嚟講喺阿爾帕萊索精彩係咩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當獨裁者出現啦。咁當時嘅人點樣生活咧？咁佢哋咧當時塗鴉文化已經喺度，咁但係咧佢哋繼續做塗鴉。嗱喺我見到嘅塗鴉裏面有啲係啲反抗嘅塗鴉嚟，即係話係即係啲簡單講就係啲話個政權唔好啊，話嗰啲嘢。咁當然第二日就冇咗啦，但第三日又出翻嚟，即係不斷咁做。而我喺度講咧，唔係佢哋寫一啲鬧政權嘅句子，而係咩咧？我覺得阿爾帕萊索嘅精彩之處係佢將塗鴉依個 media 轉變成一個抗爭嘅符號。嗱，依個係好重要，就係話你唔需要寫鬧政府嘅嘢，你只需要維持繼續塗鴉。但係喺塗鴉之都裏面，塗鴉你點樣禁？你點樣禁止一個40年代係嘛已經出現嘅塗鴉一直畫？ 畫到佢呢個皮洛切特統治啦，1973去到1989年，咁佢嗰陣時佢直頭係禁到就係你塗鴉咧係。可能會死噶嘛，即係佢其實係完全係，但係啲塗鴉者係攞命搏嘅。咁但係點解佢仲要做咧？就好似卓然頭先咁講，佢延續住一個 icon，或者佢帶咗一個好強嘅 symbolic meaning，個符號就係話，其實未必係抗爭嘅，佢可能係想帶一個多元嘅聲音。即係我哋知道，譬如皮諾切特統治智利咧，我哋回顧翻去，佢都好有爭議性，因為佢上台之後，當然佢背後有美國嘅扶持啦，但係上台之後佢做嘅嗰啲。叫做市場經濟，令到即係佢推翻咗一個左翼嘅阿葉德啊嘛。咁之前係啲計劃經濟嚟嘅，咁智利有20年嘅經濟起飛都係喺佢統治底下做。但係佢嗰20年嘅統治其實係一種獨裁嘅統治，啲異見分子話消失咗，即係有失蹤人口3000多人唔見咗。咁有啲係真係明確記錄係真係喺呢一個特務嗰啲投資底下死咗被消失啦。咁佢仲要最慘就係幾個國家喎嗰陣時，烏拉圭啦。巴拉圭啦、巴西啦、阿根廷啦，嗰啲全部其實都處於一個 係比較傾向獨裁統治，佢哋會大家互相合作，即係話我呢邊嘅意見分子送去你嗰邊消失啦，你嗰邊嗰啲送嚟我呢邊消失啦咁樣，咁話圍圍圍咁樣成個南半球咁樣搞，即係你可以睇到其實嗰陣時嗰個氣氛係點樣。但我覺得頭先阿卓然講一點好重要嘅就係、是，其實個塗鴉係象徵住一種獨立思考同多元，即係其實你唔係話呢埲牆一定係要完全一個同一個 frame 嘅。佢可以喺一埲牆間咗幾個唔同嘅 frame， 同嗰陣時可能六七十年代 rock and roll 都係一樣，要一樣音樂。即係而家我哋好多時都話 rock and roll 就係鼓吹反叛叛逆，其實呢個唔係真正意思。真正意思係獨立思考同埋一種獨立嘅精神。 你講得好好嘅，就先我就係講到抗爭係一種思考，即係佢你一定要用腦去做，你唔係一定要我要堅持要講咩句子或者寫啲乜嘢，重點係你要將嗰個抗爭嘅行為轉化為一種藝術嘅模式，而嗰種藝術模式係冇辦法被消滅嘅。我哋可以消滅一句句子，可以消滅一啲報紙裏面嘅內容，但我哋冇辦法消滅媒體本身。咁啊，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啊，上一節要講翻咧就係喬治斯文斯先生啱嘅嗰位美國導演啊，咁就。仲用狼心如鐵咧攞個即係奧斯卡金像獎，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狼心如鐵啦？不過睇過都 好多戲都係呢個名字， 係多睇過片好似睇過唔緊要，我哋唔係就得啦。 嗯，你係咪？我唔知 道，啲狼咯， 唔係我因為啲人會變啊嘛， 啊勁啊！你 咁即係你個時勢唔同，我唔知道自己會變成點，所以我唔敢講將來。 係 咯，就係 唔係特別喺一種極權嘅生活之下，咁你其實人性係會有扭曲噶嘛， 或者 你要 委 曲求全噶嘛。 咁啊係，嗱而家我哋就未極權生活之下嘅，即係。可能之後你變狼性都唔定， 我唔知啊，我唔知。 唔係即係你諗下，你話講唔到喺極權之下講唔到忠誠，其實都冇未來，講咩忠誠？ 但係亦都調翻轉講，可能係保住條命仔，跟住之後先等一個好嘅日子嚟到啊嘛。 有冇例子啊？你要保住命。 我其實嗰陣時候，我記得咧有一個好得意嘅就係頭先你講到自傳呢啲咧，咁我記得睇李樹芬咧，佢寫佢嗰個自傳嗰度，佢都有提到，即係而家我哋好熟悉嘅養和醫院嘅創辦人。咁因為其實佢本身個背景係一個即係好好嘅，即係佢學咗呢個嘅西醫啦，跟住去咗愛丁堡大學嗰度進修啦，咁跟住所以喺抗日嘅期間咧，其實日本人咧就好想利用佢呢個身份咧，就做一啲嘅管治。咁因為特別當時咧，其實養和醫院咧已經係經歷咗好多即係炮火嘅洗禮啦。咁而李樹芬咧又德高望重，咁所以當時咧其實日本人咧有諗過喺灣仔整紅燈區。咁就設置啲慰安婦啊嗰啲咧，咁咪做呢啲咪唔好嘅嘢啦。咁當時其實李樹芬就拒絕嘅，咁到最終佢就即係唔願意合作。咁但係問題咧就係佢個身份太特殊，日本人真係好想拉攏佢。咁所以咧到最終咧就想揾佢咧就做呢個叫做中日即係醫師學會一個嘅會長。咁當時李樹芬就即係為咗生存要點樣做咧？就係佢扮到自己咧就係對政治啊所有嘅嘢都好冷淡。甚至乎會講佢就係咧，日日都會去同一間餐廳訂同一張台去食飯，即係感覺上就係、是，我雖然而家個時勢咁嘅情況，但係我就真係完全無心政治，無心任何嘅嘢，我淨係想過我自己的日子嘅啫。咁就透過咁嘅方法咧，去避過咧，你知道當時有好多間諜啊之類去監視佢，咁就避過咗一樣即係一種監視啦。咁直到最後，其實日本人就逼佢真係要去做嗰個會長嘅時候咧，佢最終咧就係、是、喬裝打扮，就話佢係扮成一個漁夫咁樣咧，就潛逃咧就翻去呢個大陸，就好似我冇記錯係去到桂林咧，就同佢嘅家人咧就團聚。即係呢一個都會係一種方法啦，因為其實佢堅持咗好耐係繼續開養和醫院咧去救人嘅，但係到最終其實都真係捱唔住噶啦，已經甚至乎佢自己已經係開始被即係。即係統治者係要逼佢去做一啲佢真係好違背佢意願嘅嘢嘅時候咧，就唯有用一種咁嘅方法咯。 但係佢都係幸其中一個幸運啦，即係不幸之中其中一個幸運，佢嘅家人當時已經逃走到啦，所以佢可以去桂林團聚。咁如果當時佢嘅家人都喺香港嘅話咧，可能佢嘅抉擇就更加困難， 就變咗李會長啦。 係啊，真係 你問，當時都有好多呢啲㗎。 咁咪好好咯，可以做會長。 名利嘅嘢啊， 係嘛？不過阿婉嫻講呢個，即係我諗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做歷史嘅研究或者探索，你見到一個 issue 就係哇咁勁，呢個極權呢兩個字好多人驚，凹落嚟嘅時候，其實我哋觀察緊啲歷史人物佢嘅選擇咯，即係可能有好多唔同。譬如話我哋 成日會喺度諗啊！我舉個簡單例子，譬如好似我做韓國史咁，日本統治韓國期間，咁韓國佢知識分子嘅考慮就係、是、可能不外乎幾個嘅啫，一係就留低啦，一係就走啦。如果留得低嘅話，咁揀嘅方向都係不外乎惶恐地、偽裝地生活咯，即係喺個日寇嘅統治底下，咁成件事冇討論空間嘅嘛，佢係統治緊你噶嘛，即係高壓地噶嘛，咁咁咁咪繼續咁樣生活咯。咁另一個就係可能係走咯，出去反抗咯咁樣。咁我好懷成日都會好，即係我有一個好敬仰嘅一位老先生叫朴恩植啊。咁就係一位韓國文化啟蒙時代抗日嘅義士啦。咁當然佢唔係嗰啲真係投筆從戎咁樣上戰場，佢就用支筆去想改變當時嘅情況。咁日本管治下嘅韓國好得人驚，其中我不如講少少嘅背景啦，即係譬如大家知道其實日本喺朝鮮有個總督府咧，1910年合併之後，咁第一任嘅總督就係自來政毅，咁出咗名呢個人係一個即係成個樣好似董卓咁嘅大肥佬咁樣，即係撈到肚滿腸肥嗰啲咧咁樣，咁佢就用憲兵統治韓國，咁又用20000人嘅憲兵隊。咁啲憲兵係點嚟嘅呢？不外乎都係嗰啲即係讀書唔成啊，或者係嗰啲鄉郊嗰啲叫做流民啦、啊、咁樣。咁有啲就冇乜愛國觀念啦、啊，即係唔會覺得自己係韓國人啦、啊，即係明明係韓國人，但係做咗日本憲兵啊。當然都有日本嚟嘅人啦、啊，咁樣。咁啲憲兵嘅權好大嘅，可以隨便周街拉人啦、啊、打人啦、啊，同埋拉你去嗰啲咁樣嘅嗰啲情，即係叫勞教所，即係西大門嗰啲啦，係啦。咁然後就可以喺入邊用酷刑逼死你。咁亦都唔會有咩訴訟，即係隨時可以死嘅當時韓國。咁又會有咩土地調查令啦，即係收曬你啲地啦咁樣。咁俾個限期你啦，40日內你去唔到嗰度登記嘅話咧，塊土地就會係朝鮮總督府立咗噶啦。咁但係40日你一定去唔到嘅，因為個路程好遠嘅嗰個登記點。咁所以佢就立咗好多土地。咁又限制你啲民族資本，即係唔俾你搞生意，因為驚你撈到啲錢翻嚟就搞革命啦。咁所以其實嗰啲人係處於一個好高壓嘅生活底下。咁朴恩植佢個做法係咩咧？佢都係知識分子。佢嘅做法就係佢靠寫字，佢寫文章。咁佢有幾篇文係好正，一個叫《韓國痛史》，就係、是、講韓國嘅歷史啦。但佢用個痛字啦，即係呢個係一個長久以嚟被侵略嘅國家。一個叫《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啦，即係話呢本歷史需要用血寫成。咁佢有個愛好正，佢叫太白狂魯啊。太白即係長白山啦，咁即係韓國嘅聖山啦，佢哋認為。咁另外狂即係陽狂啦，即係話喺咁嘅情況底下，即係知識分子可以點咧？如果要選擇苟活嘅話，但我唔想親近權貴，我有扮癲咯。咁不過，但係佢仍然冇遺，即係冇遺忘到國家亡咗，所以佢話佢只係狂奴，即係個癲狂嘅奴隸，即係亡國之奴，係啊。咁所以其實係好慘嘅，你可以睇到。但係佢提出幾樣嘢好重要。第一就係佢覺得韓國要有民氣，即係人民嘅元氣啊，要 keep 住點樣做咧？佢繼續寫韓國嘅歷史。話俾韓國人聽，我哋係一個有歷史嘅民族嚟嘅，我哋唔可以因為而家俾外敵統治，我哋就忘記咗呢樣嘢。第二就係佢教陽明學，咁大家知道陽明學其實喺韓國500年嚟都係異端嚟嘅，喺勝利學嘅歷史。咁但係喺朴恩植佢話呢個咁嘅時勢咧，心性嘅修養更加重要，因為如果知識分子喺個極權底下忘記咗良知嘅話咧，我哋就會去到好遠嘅，翻唔到嚟嘅。所以佢話。純粹淨係講勝利或者淨係講格致係唔得嘅，我哋要講多啲我哋對於善端嘅追求，所以佢將和陽明拎咗出嚟。 知行要合一， 知行合一，知良知。 你啱啱講起日本皇軍啦，你又講緊逃翻去翻桂林，我真係諗起當時香港嘅即係日本侵華嘅時候喺香港嘅一個情況。咁有一個書係舒漢成寫嘅《艱苦的行程》，因為舒漢成喺香港出世嘅。咁佢喺侵華嘅時候，佢就逃翻去桂林教坊。咁佢個《艱苦的行程》本書係記錄低當時嘅情況。咁佢當時喺筲箕灣住。咁佢講緊喺筲箕灣行去中環嘅情況。咁好具體，所以大家都知道。咁佢話咧，最大嘅問題係咩咧？當時嘅日本皇軍嘅最大嘅問題係冇紀律。即係冇紀律係最大的問題，就係你佢哋嘅暴行係冇辦法被控制。咁所以咧，當時都有啲憲兵隊長，你正常講中咧，就會見到啲皇軍就打佢哋嘅，即係佢哋離譜啊！即係根本上無法被控制，佢哋係好似野獸咁樣亂咁嚟。咁所以其實呢種軍管嘅情況最恐怖嘅，對於一般市民或者咁平民，其實唔係個暴政政權啊，而係嗰啲衰嚟，即係嗰啲嘅落到嚟底端嘅前線嘅野獸一般缺乏指揮嘅日本皇軍。 咁、所以我哋話喺見到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其實孫中山寫好多，咁亦都講到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哋點樣通過普通人之間互相幫助啊，互相去救濟啊，去避開或者去抵擋，即係盡量去舒緩啊依啲嘅皇軍就步行嘅時候嘅情況。 但係頭先大家提嘅例子，無論係韓國俾日本人嘅統治、香港日治，或者喺納粹德國佢對猶太人嘅嗰種鎮壓啊、嗰種屠殺，咁都係一種異民族啊。即係一個統治民族對另一個民族嘅一種壓迫咁樣。係。咁呢種嘅引起吞聲或者係呢種嘅高壓，我哋都仲可以理解係即係一個戰爭嘅，或者係一個可能係民族生存之間嗰個問題。咁但係本民族又如何呢？嗱，我想講個例子就係呢本書嘅作者追隨基督，咁啊唔係講基督教嘅，咁啊就係個作者就叫潘霍華。咁潘霍華咧就係喺基督教世界都好有名嘅神學家。咁但係呢位仁兄點解值得講呢？就因佢真係一個唔係猶太人，佢係德國人，喺納粹嘅統治之下，或者希特拉掌權嘅時候，佢已經覺得有不妥啊！呢位仁兄講嘅嘢好有問題。咁佢好多志同道合嘅人咧，就一齊喺納粹掌權嘅過程裏面咧，同希特拉鬥爭。即係佢講咗一句説話，即係喺即係好多人覺得成日 call 佢，就係當基督呼召一個人，哈士召他還為他死，即係諗住要殉道噶啦。好，但係佢做啲乜嘢呢？就係喺開啲神學院啊，咁不斷去講咧一啲同納粹嗰套唔同嘅一套嘅講法。咁佢亦都有一個好多機會咧，因為好多美國同埋英國嘅朋友就想請佢去外國嘅。咁試過喺即係納粹德國掌權發動戰爭之前咧，就請佢去美國啊咁樣。但去完美國佢都翻嚟，點解要翻嚟呢？佢就同佢啲朋友講。話如果我喺德國最危亡嘅時候，喺納粹德國最即係納粹掌權最熾熱嘅時候，我離開，第時我冇資格重建德國，第時我冇資格咧同我哋德國人講咧，我係點樣去帶領你哋嘅未來。咁啊，結果佢就喺納粹統治之下咧，即係繼續好多抗爭活動。咁佢有一個好大嘅矛盾，個矛盾係咩咧？佢就話如果納粹德國贏咧，佢所堅信嘅基督教嘅信仰咧。就會滅亡，就會冇咗。但如果佢要堅持嗰套即係信仰咧，可能佢本民族就會戰敗。但佢哋就喺咁嘅矛盾當中。咁但係佢即係堅持到底、就係佢覺得佢崇高嘅信仰係緊要過佢本民族嘅勝利啦。咁最後咧喺呢個即係差唔多德國係戰敗之前幾日咧，佢就俾蓋世太保殺咗。就睇唔到新嘅德國嘅建立。咁但係佢嘅故事就係即係同我哋睇到本民族如果係有壓迫嘅時候，佢係點樣去對應。 你講翻納粹，即係喺之前我講嘅紀錄片裏面最深刻印象就係當時美軍或者盟軍啦，唔止美軍，有啲集中營係美軍，有啲係盟軍，叫當時住喺個集中營隔離嘅一啲村落嘅德國人去睇嗰啲嘅集中營發生咩事。佢哋喊到不得了，然後話我唔知道，我冇見到。我真係估唔到有啲咁嘅事，我覺得好震撼。但係每一個集中營 ，OK， 講緊係燒嘅屍體，係以萬計兩三萬嘅屍體燒。你喺隔離村，但你唔知聞唔到味。你明嗰個問題就係佢講緊一樣嘢，就係本國出現暴政，係本國嘅人民賦權而嚟。你要對抗呢一個暴政 ，OK。是点？咁复兴咗新嘅德国嘅时候，你点面对呢件事呢？唔系好多凄凉或者好多恐怖嘅地方就系扮唔知，当冇发生过。但系当时其实你哋系支持者，你系帮凶。咁呢个喺极权生活里边咧，呢种嘅气氛或呢种状态先惨，就系、你唔知道你隔篱有一个其实可能系帮凶嘅。 所以其实都会好惨，即系如果我哋有阵时做历史都会代入啦。如果我哋处于嗰个年代，咁会点咧？即系如果有个极权凹落嚟嘅时候。我哋有好多選擇噶嘛，去定留咧， 係咪？但係我只係講一句嘅啫，就係做個幫兇咧，一定會報。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啊！咁我哋講咗唔少咧極權主義之下咧，極權之下嘅日常生活啦。有啲係軍事嘅原因啦，有啲係對本國嘅人民 都有極權之下的日常生活。咁你即係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所以其實呢種生活咧，喺而家有啲人睇或者用啲絕對嘅道德標準嚟睇咧，可能係有問題。譬如話喺日治時候嚇香港嘅情況、嗯、啊，嗰啲嘅人，你究竟幫唔幫日本人做嘢咧？咁、嗯、其實而家睇好多時咧，可以用一個好簡單嘅道德判斷去處理。咁但係當時咧，即係點樣保存自己咧，其實係相當艱難。 嗯是啊，你講得啱。其實咧，你頭先講呢樣嘢，我都會開始諗就係、是，即係當中有一啲即係知識分子啦。其實好多人都會賦予咗一啲道德責任俾佢啦，甚至乎會俾一啲好崇高嘅理想或者價值觀俾佢。到頭嚟佢做咗啲嘢事與願違咧，其實成個歷史嘅評價上咧，都可以有一個好大出入。 嗯， 當中我其實準備嘅時候都睇咗《傅斯年》，我都覺得好特別一個例子就係、是，因為喺五四時期其實佢係提倡住自由噶嘛，民主呢樣嘢啦。嗯，咁但係到後尾去到台灣，即係當佢去到即係跟隨住呢個國民黨去到台灣之後，佢掌管住呢個台大。咁而當時咧開始進入咗咩咧？就係、是、咧當時台灣咧國民政府就好驚咧有一啲共匪或者一啲間諜喺入邊啊。咁所以就開始整頓呢個台大，特別就係當時有好多嘅學生會受住即係一個即係共產主義嘅影響之下，有好多學潮啊之類。咁咧當中咧特別八周末時期咧，有一啲嘅學者就開始即係。而家開始好多都學者一啲批評佢咧，就話其實佢已經開始慢慢背棄咗五四時期嗰種自由嘅風格，甚至乎就係懷疑到佢咧，就見到佢就有一啲嘅證據顯示咗咧，佢係容許咧一啲嘅即係政府上面嘅一啲嘅機構直接進入呢個嘅台大，去捉一啲所謂嘅一啲共產人員啊等，即係共產黨員啊之類嘅事情況，咁就即係提出咗疑問啦，就係話其實佢係咪都係一個極權之下，就即係有啲。讓步啦，甚至乎用一個詞語就是、即係咪跪低咗咧咁樣？咁當中其實亦都幾值得我哋去諗，即係作為一個即係知識分子或者係一個受咗咁高深教育嘅人，其實佢當中背後係咪有另一種嘅動機咧？其實佢會唔會係因為就係想利用住一，即係佢亦都會係好追嗱，有啲就會覺得佢係一種。出於一種愛國嘅情緒，因為佢係好好即係推崇呢一個嘅自由嘅情況，咁所以佢就繼續好擁護呢個民國，所以就係因為咁樣嘅情況之下，所以佢就容許政府去做呢啲事情，其實都幾值得我哋去反思咯。 我想回應阿遠行一句咧、嗯，因為講到呢度，突然間醒起嗰陣時候我做。因為我有一段時間係留意好多中國文化，我哋即係傅斯年咧，1920年代嘅時候講過一句説話，佢話極端嘅崇愛也未嘗不可。即係嗰陣時，佢哋討論緊究竟中國文化應該點樣發展。咁傅斯年係一個出咗名係西化派，後來就係靠近全盤西化嗰種想法。咁佢當時就係覺得咧，西方文化可以救到中國嘅，就係、是、好似你所講、自由民主呢啲好重要。但係即係後來佢係咪真係會出現一種變化咧？即係我想講知識分子同個大環境之間個互動嘅關係。有陣時，如果我哋睇到呢啲咁樣嘅，即係類似叫 biography 啊，即係有啲傳記式嘅。一啲重要嘅人物，你睇到佢嗰個思想或者佢一啲行為，係咪好似忘記咗初衷咁樣咧？真係有少少慨嘆。 但同一時間都要即係嗰個可能歷史人物嗰個判斷嗰個複雜同埋困難， 係啊， 或者嗰個爭 議 之所在咧，就係好睇你個站位點樣去判斷佢當時個行為，即係你處於一個咩嘅角度去睇佢嗰個行事，而問題就係咧。中間嗰個所謂利同弊咧，就唔會咁極端，即係唔會話淨係得利或者淨係得弊，佢一定係有一個好複雜嘅、好多元嘅討論嘢喺裏邊。而我諗做歷史最需要去做或者最難去處理嘅就係企喺邊個站位，或者知道自己企喺邊個站位，然後喺自我有意識嘅情況之下，去睇翻嗰啲事。 不過傅斯年嘅故事咧，令我諗起，即係應該都係二十世紀嘅中國知識分子嘅。個困境或者兩難 係 救亡同埋啟蒙嗰個掙扎， 冇錯。 咁嗱，我哋話到阿傅斯年可能喺年輕嘅時候幾咁民主鬥士，幾咁咧去講咧即係一啲讓我哋會覺得好耳目一新嘅啊，或者有啲震撼嘅一啲理念，一啲點樣講追求自由嘅一啲咁嘅理想。咁但係歸根究底，自由民主等等係咪只係工具？佢哋當時嗰個民族嘅精神係一個大到一個地步。放大到嘅地步係，即係為咗救亡，為咗中國民族嘅繼續生存啊！所以乜嘢方法都用，包括自由民主。咁當自由民主可能係喺某啲人眼中，或者某啲情況之下，可能係同所謂嘅中國嘅生存係有違背或者有矛盾嘅時候，就可以好簡單地去放棄，因為呢個只不過係工具。 用第二個模式咯，有效就得啦咁樣。 啊，即係可能係有一個咁樣嘅掙扎啦。咁呢個係二十世紀嘅中國知識分子嘅困境，我唔知廿一世紀仲有冇啦。 係啊，希望冇啦。要同埋即係真係要講翻當時嘅處境嘅話，所謂極端西化派都係有語境，即係其實係當時一種即係希望中國富強、中國改善。嘅一個嘅睇法嚟，即係當然而家睇，極端西化會唔會有啲問題？當然好多問題，但係當時有當時嘅處境，其實唔好話中國啦，當時嘅日韓其實各組都有各種各樣嘅西化嘅情況係出現。咁呢、這個有翻歷史預警咧，就會清楚明白。嗱，我哋之前咧講咗幾節咧，都裏邊都有提到猶太人。咁我哋知道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哋猶太咧就被允許。是即係其實係立國啦，都唔係啦，即係一個所謂廣義猶太復國運動，但其實就 復國 都唔知復什麼國咁，即係就立國啦，係就係一個即係我哋今日以色列嘅情況。咁但係以色列當時咧，因為喺劃界上面咧係一條即係大嘅一個整體劃界，但係當時住咗好多咧喺當地居住嘅即係伊斯蘭教徒啦，被稱為即係巴勒斯坦人。咁當時咧就處於一個好大問題，因為佢哋。其實住咗好多年嘅，喺成個奧斯曼帝國甚至之前咧，佢哋已經住咗喺嗰度好長嘅時間，漫長漫長嘅時間。但係而家就變咗做唔屬於嗰個國家應該有嘅人民。 咪諗下住喺一笪地方，突然之間有啲人嚟到話：我二千幾年呢個地方，二千幾年前呢、這個地方係我嘅， 自古以嚟 係啊，自古以嚟我要立翻國咁樣。咁當然係有好大嘅矛盾啦。而呢個就係即係所謂以巴問題。我哋今日冇法子可以去展開嚟講啊。但係我就想講咧。巴勒斯坦嘅故事，或者巴勒斯坦人俾以色列人即係叫佔領啦，佢係佔領區啊嘛，嚇咁佢哋嗰個故事係令我有好深刻嘅，即係對人類文明究竟係咩回事咧嘅思考。大家都知道猶太人，尤其是喺以色列立國嘅時候，好多去到嘅人，佢都有經歷過唔同程度納粹集中營又好，俾蘇聯好高壓嘅統治都好，係咁樣嘅情況之下走過嚟。去到開展佢哋嘅國家，咁猶太呢個國家當然係四面楚歌、四面受敵，因為所有啲伊斯蘭教徒都唔中意佢，甚至乎同佢哋開戰。咁嗱，即係佢，所以佢哋係會用一啲比較強硬嘅手段嚟去對付一啲異見或者係一啲係異民族，譬如嗰啲巴勒斯坦人係可以都可以理解。咁但係到可能國際嘅局勢比較穩定，佢哋個立國已經牢不可破啦，係嘛？咁因為周圍啲阿拉伯國家都打唔贏佢，背後有美國同埋歐洲可能喺度撐腰，咁已經係一個好安全嘅狀態之下，佢哋點樣對嗰啲巴勒斯坦人？即係繼續去點樣去壓迫佢哋，先係令人去震撼。 嗱，舉一個例子啊，即係當係咯，你話係喺以色列，即係東部，以色列嘅東部啦，即係嘅地方，其實好多古城，包括巴勒斯坦，即係六七千年嘅啲古城。咁啲建築物裏面咧，其實好多兩三層樓嘅高嘅建築物。咁佢哋定咗個政策嘅，以色列話咧就以色列人咧就住喺二樓，巴勒斯坦人住喺一樓，因為佢哋混居噶嘛。咁咧就佢哋有個政策，大嘅政策係點咧？如果嗰個成個 building 成個建築物都係巴勒斯坦人住咧，嗰個就巴勒斯坦區；如果嗰座建築物成座建築物都係猶太人住咧，嗰就猶太區。咁佢就接收咗管理權。咁所以咧，佢哋目標係做乜咧？就趕走啲巴勒斯坦人。嗰啲巴勒斯坦咧就一定唔肯走。咁所以咧，當你會見到嘅情況咧，就係二樓同一樓之間入邊有個網嘅，就係巴勒斯坦人去整。點解？因為二樓會不停咁掉垃圾、掉嘢去掉下邊。咁如果你住喺下邊，如果小朋友翻學咧，佢就係咁揾啲嘢去掉。 好極權嘅一件事， 好慘啊！真係好慘不得。然後咧，你報警咧，以色列警察咧就係 唔會幫巴勒斯坦人。 佢根本就冇巴勒斯坦人係警察。咁所以你會咁點玩咧？佢冇得做。咁日常生活就逼你。咁點解會講我要講一個例子咧？就係翻返去上一次我哋傾嗰個問題，就係留定走，係咪喺猶太人面對住德國納粹1937年講話我哋整個勞改營嘅時候，我哋相信一樣嘢就係話由勞改營就做政治犯啫，然後做猶太社區，咁再俾猶太人自己住啫。猶太社區好差啦，不如我哋搬去一個獨立嘅 camp 俾猶太人自己住，咪好開心咯。咁佢哋係喜歡喜地去到先知道原來係一個噩夢，被作為勞動力。然後佢哋相信自己嘅勞動力冇事，因為冇一個國家會犧牲我哋啲咁平價嘅勞動力㗎嘛。點知原來會送佢死嘅。咁所以佢唔走，發覺出咗事。咁然後到幾十年之後，巴勒斯坦人走咗就會喪失自己嘅土地。咁其實留定係走呢，面對極權其實係好困難。 其實我睇個本書啦，就專講呢個巴勒斯坦嘅 而家啲青年嘅情況。咁裏面其實係一本得獎嘅漫畫嚟嘅。咁有一個記者喺巴勒斯坦住咗好耐，深入去報導佢見到嘅情況，用畫嚟表達出嚟。咁裏面最令我好震撼嘅地方就係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嗰種壓迫咧，唔單止係得閒無事可能開槍射下你，唔單止係你有示威，佢用一個好強烈嘅手段嚟到去鎮壓你，而係最緊要係咩咧？係讓所有巴勒斯坦加沙地帶嘅年輕人冇希望， 冇希望， 冇希望。你哋留喺度係一定冇希望。你最多係做啲最低下嘅工作，你係冇希望嘅，你哋走啦。你可以離開， 即係逼佢哋， 即係人咧就唔要啦，土地就留低。呢個就係以色列嘅 以色列嘅國策。 呢一樣係最得人驚，因為你話有我哋睇好多所謂極權政策上咧，你都會即係你譬如睇好冷冰冰嘅文字，我1936年納粹立例點點點點點，猶太人唔可以咁樣，唔可以咁樣，好冷冰冰。但係如果你話喺 emotional 上邊係令你絕望，係一個最大嘅極權，即係你如果係一代人。甚至乎是幾代人哋覺得，哇，是沒有希望在呢個土地上面，是幾咁難堪的一件事。即係好似我哋做呢集，我諗大家都睇咗好多嘅資料，應該會有好深刻嘅體會嘅。不妨，即係有陣時真係會不禁會問自己一個問題：萬一有一日我要面對咁嘅情況，點算咧？ 但係面對納粹嘅時候，即係丘吉爾真係要出嚟嘅，即係 never never give， 即係佢係 give in 啦，就係你唔可以。 放棄 咁易放棄係嘛？即係我諗二戰嘅啟示或者面對極權主義嘅啟示，1950年代俾人類嘅啟示就係你唔可以放棄，因為放棄嘅結果係會令你更大嘅問題。咁所以即係呢一樣嘢可能係當時嘅一個 係。所以我成日都有個感覺就係面對住呢種咁嘅情況，即係人總需要勇敢生存。系一个 你唔串出嚟， 可能我哋都 咁个文气咪好劲咯， 匿埋写下历史都够。 唔系咁，我譬如话，我哋作为读历史嘅人，如果能够本住一个良知，去将你嘅见到嘅嘢写物，齐宣王荒淫无道，即系个史官继续喺度写，系嘛？ 系啊，可能写完之后，我哋可以选择即系藏之名山，留喺后代，话总会有机会出版嘅。Thank you.